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系节目主持人关浩全。哲学咧就唔一定让专业逼来嘅。今晚哲学二打六，我哋又请咗六位哲学素人同我哋讨论哲学。 系啦，咁我哋先介绍我哋今晚六位哲学素人啦吓。第一位咧就系细佬吓，哲学素人严肃杨俊贤系啦。 第二位就系我关浩全。 听讲你真系食素噶嘛？ 系啊，少少。 真系素人嚟嘅，犀利。 系啊，素素地嘅。 素素地系。咁我哋睇下其他嗰啲专业嘅嘉宾主持啦。我哋第一位咧系请到吴小英，小英上嚟嘅。 系啦，咁啊台湾嚟嘅小英。 系啦。第二位系香港代表，我哋叫做 Anson 林安生。系啦，第三位咧就系李嘉 Janice 啊， 武神李嘉。 系啦。 跟住咧就係潘曉彤 Karen， 係啦，同埋呢個鐘楚橋 Chris， 係啦，最後特別嘉賓我哋請到個係嘛， 就係唱歌個好似係嘛，聽講 陳奕迅 Eason 係啦，係即係陳奕迅啊嘛，唔係陳奕迅啊嘛，你個名 真冇錯， 係啦，即 係易經啊， 係易如反掌啦，咁個名簡直完全冇難度。 OK， 係啦，咁我哋事不宜遲啦，我哋開始即係大家睇開都知啦，我哋開始抽題目咯，就今晚我哋緊會討論啲咩題目咧嚇，咁有啲觀眾問係咪？假嘅咧，做馬咧，絕對冇嘅，我哋真係咧，即係費事大家以為我哋做馬啦。我哋請咗今日我哋咧武神李佳 Janice 幫我哋咧抽下嚟，今晚討論咩題目先？ 費事以為我哋主持內定，我哋自己抽。 係，以為你識得牌啊嘛，我真係識嘅，係啊，平時喺賭場都唔睇牌嘅。 今次就俾佢好李佳 開始。好好，我哋抽到嘅題目係 Anson 嘅問題嚇，林安生啊。大家睇到啦，如果大家視力夠已經睇到嘅嚇，林安生嘅題目係：我們有沒有義務守法？係啦，我哋有冇義務去遵守法律呢？不如 Anson 你解釋下題目啦。 點解會咁？ 咁我問呢個題目咧，就因為即係由細到大咧，教育咧都話俾我哋聽咧，遵守法律係非常之重要，甚至乎喺護照上邊就會可能會寫就係、是，無論你去到邊度咧，都請遵守當地嘅法律。咁但係我觀察到咧，就係、是。法律咧，其實係同道德係不必然地咧，係有一個必然嘅關係嘅，即係話法律嘅定立咧，係唔一定係好道德嘅。咁如果某一啲法律的而且確地係同道德唔相符嘅話，究竟我哋有冇義務去遵守佢咧？例如納税嘅時候，佢哋都會有唔同嘅法律，咁但係之後啲法庭又會話：，你遵守咗納税嘅法律，你又唔啱喎。咁所以今日咧就想討論呢一個問題。 嗯，因為我諗你嗰個問題其實可以分兩步，第一步就係我哋問下有冇義務要守法啦，然後你再好似有啲引申就係、是，喂，我哋有冇義務守啲惡法添啊？甚至乎係，因為我哋即係如果我哋哲學有偈傾啊嘛，我哋嘅祖師爺就某程度死喺啲惡法手上啦，就是、因為當年去荼毒青年啦，跟住又褻瀆神明啦，跟住又俾人判咗死刑喎。咁最尾其實好神奇，佢可以走噶嘛？唔知點解佢買通咗啲人咁樣，但佢又唔走，話要守法喎。咁所以就最尾死咗。咁嗰度就帶出咗一個哲學嘅討論，就係、是。惡法都係法，但我哋應唔應該守惡法呢？而就係歷史上真係好多惡法啦，例如以前美國有啲歧視黑人嘅法例啦。咁但係我哋就會覺得好似唔應該守啦，一般直覺就，但其實又，但係嗱，蘇格拉底就有啲理論會覺得就係應該守嘅，就算惡法都。咁我哋陣間可以再睇下啦。有冇啲朋友仔有啲諗法，覺得喂係要守嘅，或者唔使守嘅咁樣咧？ 咁我講一講先啦，我就覺得首先要討論法律嘅時候，就諗下法律本質上面係嗰啲咩先。咁根據我嘅理解咧，法律可能就一方面有啲可能叫憲法啦，即係去限制一啲國家嘅權力啦。另一啲可能就係為咗管治嘅，就是、要睇下成個社會秩序點安排。咁我自己覺得就本身法律係應該，即、就、係、是、我自己認為法律係可能應該係要有。大家都共有共識底下去建立出嚟嘅，即係意思就係法律應該係大普遍咧社會上面都會同意啊，為咗社會嘅安定，為咗個秩序着想，我哋係應該建立一套大家都認同嘅法律嘅。咁喺呢個意義底下咧，我覺得法律咧係應該要守嘅，因為大家都認同啊嘛。咁大家建即係結制定個法律出嚟，咁大家一齊守好應該啊。但如果一旦去討論第一個問題，即係可能就話惡法嘅問題，咁我覺得唔應該，因為如果惡法本身可能就未必係大家係認同嘅。咁如果大家唔認同嘅時候，又要受啲惡法或者針對某啲族群嘅嚟講嘅話，甚至可能黑人啦，以前可能喺美國嘅時候受到啲不公平嘅對待啦，咁喺呢個意義底下咧，我覺得唔應該守呢個法律啦。 嗯，或者我都有啲睇法啦。之前我都可以拋下書包嘅啫。之前都聽嚴叔講過， 你拋我嘅書包啊？ 你就同我介紹過社會契約論呢樣嘢，就係講緊。 我唔知講過呢啲。 咁就講緊話點解我哋會願意去即係點解我哋會認同一個政權咧？就係、是、相信其實我哋本身每個人都會有一啲權利嘅。咁但係點解我要願意服從咧？就係、是、因為我相信呢個政權可以保障到我哋呢啲權利。咁所以我先至會服從佢啦。咁但係我就。 最近同一個人權組織嘅朋友傾過偈，因為最近有兩個香港嘅青年去咗德國嗰度尋求政治庇護啦，咁就最後就得到咗庇護，咁佢就覺得佢都有提到社會契約論呢樣嘢，咁佢就講到其實係咪人權出現咗問題嘅時候，就係見到我哋有啲問題啦，咁我哋係咪就有義務去提出嚟咧？咁佢就講其實美國憲法咧。除了話其實我哋有權利對抗惡權，其實呢個就係我哋嘅義務咯。就講緊社會契約論係有咩有咩意義呢？就係除咗佢保障我哋嘅權利，佢某啲時候可以剝奪我哋嘅權利，但係呢種剝奪咧係必須係有比例嘅，即係犯咗某種法，你去剝奪我一啲自由，但係係合乎比例嘅咯。 好難怪我哋啲人話，即係俾人話我哋啲人唔素人。你睇露曬餡啦，已經識你啦，知道。 係啊，識我冇關係嘅，因為我都係素人嚟噶嘛， okay. 即係嗰啲素人嘅朋友。 O、okay, K， 但係翻嚟，即係我諗你嘅講法就係，似乎我哋有啲人嘅基本嘅權利，我哋嘅法律係應該保障到嘅。咁如果保障唔到嘅時候，所以我哋就有權利唔 係咯，甚至義務咯， 甚至義務去唔守佢，或者修正佢啦。咁 因為我諗有小補充就係頭先提到社會契約論咧，即係始終要講兩句啦，喺有個少少背景。 仲要因為係你。 是因為是我講話，譬如盧梭啊等等嗰啲偉大嘅哲學家講嘅，所以社會契約論講咩咧？其中一個好重要講法就係、是，喂，佢問點解人有責任要遵守服從一個政府嘅管治咧？咁所以佢唔係僅係講法律啦，甚至係講一個管治 應該要正當性， 係啦，點樣國家係合理嘅，政府是合理嘅咧？佢其中一個好重要原因就係因為。其實某意識上嚟講就係、是、我哋 in 某個 sense 咧係授權俾佢啦，係話我哋有一個 social contract 社會嘅契約，個原因係在於咧，因為嗰個政府嘅存在咧係可以令到你所有人咧係好啲嘅。佢有時話甚至代表咗係整體嘅一個公共意志， 保障咗我哋嘅權利啦，一啲基本 的。又唔完全係嘅，但係可能其中一部分係啦。咁所以當起碼個政府出嚟咧，係因為可以即係就住我哋公共意志啊，佢哋叫做去做事。但如果有時候個政府唔係咁嘅時候，立咗一啲與之相反嘅法例嘅時候咧，咁甚至佢就唔正當啦。佢唔係一個我哋有理由要跟嘅政府，於是我哋就可以，我哋應該反對，甚至有義務唔遵守，可以喺呢個 sense。 啱啱大家討論就係，我認為可以歸納做同意論嘅，即係一個契約論嘅前提就係話人民同意咗某一個同政府或者公共機構締結嘅合約，即係話某一啲法律係大家一早講好咗嘅。咁但係我認為呢一個講法嘅最大問題就係呢一個同意究竟有冇事實上發生到呢？即係例如我自己就1998年先出世嘅，咁我有冇同意過一個1997年已經生效嘅基本法呢？就似乎呢一個同意呢係並不是事實上出現，而是一個理論上層面去出現的。而事實上我們大部分的法律都不是透過全民的同意去立行的，而是一個間接的代議政制過程，就是說我們選一些立法會議員出來才去投票，就是說大部分法律都不經這個大眾的實際的同意。而我們見到這些代議士他們的投票的取向呢，亦不一定是反映到他選民投給他的一些意向，而是更加多是基於他們的政黨或者某一些利益團體，他們基於自己的利益，基於他們自己的一些議題 agenda 而去投出來。而這些投出來的結果是不一定跟這個人民的利益甚至乎道德有關係。那我的問題就是，在這些情況底下，人是不是有必然的義務去遵守法律，定是道德才是我們的判准呢？ 因為我想就這樣聽，你的立場似乎比他們更極端，或者可以這樣說，就因為剛剛他們的說法就是，如果有一些基本的權利保障不到，我們就有義務不去遵守法律。但你的說法就更極端，就是咦，因為剛剛我們說是經過我們同意我們才遵守嘛，咁依家你直情就話嚇，但冇事實上冇發生過，咁會唔會就係得出一個結論，就係因為都唔係經我同意嘅呢份法律，即係例如1997年簽嘅嗰份法律啦。咁嘅話，咁我哋係咪直情有權利唔遵守成份咧？即使我唔理佢保唔保障到我哋基本權利添啊？ 唔係，我諗 Anson 個 point 呢個兩個問題嚟。第一個 point 就係咧，我諗要可以分開討論。一個 point 係更加遠嘅，就啱啱阿全哥理解。就係係咪有啲我哋冇同意過嘅法律？譬如喺我出世之前有嘅法律啦，我哋係冇義務遵守，我冇同意過。咁我諗 Anson 個 point 係相反嘅，就係話我哋如果要透過有同意過嘅先有責任遵守嘅話咧，其實我哋大部分法律都冇責任遵守咯，因為大部分法律都係我出世之前已經或者冇經過我同意而產生咗。我諗佢個問題就反而係調轉問，其實由此可見咧，大部分我哋有需要遵守法律嘅原因咧，唔係在於冇同意，即係佢唔認同個同意論。唔係因為同意而有責任遵守，反而係源於其他原因，譬如佢係道德上係好嘅，或者係一啲對個社會嚟講係公義嘅法律，而因為佢係道德或者公義咧， 我哋受遵守法律嘅必要。所以佢討論緊嘅係遵守法律嗰個責任嘅基礎喺邊度，就唔係源於同意。因為頭先Eason 同埋 Karen 都係覺得某意思上嚟講啦， 係 同意嘅。雖然其實頭先 Karen 嘅意思唔完全係我估，因為嗰、那個社會討論嘅意思唔一定有真係同意過。想以為個政府係咪真係做到啱嘅嘢、合理嘅嘢？咁喺呢個意義下咧，就會覺得有時候如果做唔到呢樣嘢嘅話咧，唔係公義嘅法律，就似乎冇責任要遵守啦。 我唔知道我可以用 social contract 再回應翻呢個 point 啦。即係我會覺得話，即係法律我哋無論如何都要有啦。即係你冇規矩，其實 in the sense 都係一種規矩啦。咁而會唔會話其實可能我再 elaborate 下啱啱 Eason 個 point 就係講話。如果我哋同意嘅話，即係或者我哋叫做 maximize 我哋嘅同意，利用 social contract 呢個 idea 嘅話，係相對所有其他嘅制定法律嘅基礎係比較或者叫道德有價值咧。即係大家都會相對喺 social contract， 但係因為我哋都考慮過每人嘅 interest 啦，咁所以咁制定嘅法律會更加同意，所以我哋叫。既然我哋都認為呢個叫相對有價值嘅話，我哋應該盡量去遵守咧。 所以我搞清楚先，阿 Chris 你個 point 會唔會就係、是其實佢你認同 Anson 嘅，即係都係因為有啲嘢係道德上有價值，所以我哋先要守法律。不過點解會係道德上有價值呢，就係、是、基於大家都有個同意，即係係咪使得大家正路上大家都同意咗咧？使得嗰樣上有道德上嘅價值，於是大家有遵守嘅義務，於是嗰、那個。即係兩個理論就可以夾埋啦，就係、是、其實咧，你都可以話係同意嘅。不過同意之後咧，做咗多個 step， 就係因為同意點解係好啊？因為同意嘅就係啱嘅道德嘅或者合理嘅法律咯，係啦。咁小英會唔會有啲睇法？我估你， 有少少想回應嘅，即係咧，我諗緊，我思考緊嗰樣嘢咧，就係會唔會其實法律，我哋當初去定一啲嘅法律，其實。某程度上，因為我哋都係一個群居嘅團體啦，跟住之後係都想大家可能係和諧啲，或者係可能真係有啲社會嘅秩序。咁佢係其實係維護緊我一啲比較高啲嘅一啲標準，譬如話可能人權，又或者某一啲嘅權益。咁 base on 呢一樣嘢去做呢啲嘅法律嘅時候，我哋已經係有一啲嘅道德嘅責任，因為呢啲都係一啲大家共同都認同嘅一啲嘅價值嚟噶嘛，一啲道德嘅價值。咁如果我哋係基於呢個標準去建立一啲嘅法律，會唔會我哋某程度上都有一啲道德嘅認同去遵守呢啲嘅法律。 所以小英個原因就係講緊，因為本身秩序咧都係獨立於法律，有啲道德嘅價值，所以似乎咁都係令到我哋要遵守法律。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討論究竟係點樣。歡迎各位觀眾翻到嚟呢一節嘅自由有偈傾。咁啱啱嗰節咧就講到咧，小英講緊似乎法律咧，好似係可以達到一啲更加高嘅價值，所以似乎好似有個理由啊，我估就係、是、我哋係咪有啲理由咧，責任係需要遵守法律咧，係嘛？不如小英繼續展釋你嘅論點。 好啊。因為頭先我想講就係、是、我哋活喺一個群體裏面啦，我哋喺一個國家裏面，我哋都想即係大家都達至和諧，或者我哋可能有一啲嘅財產或者一啲社會秩序可以可以得以維持嘅。咁所以法律可能係即係佢制定嘅時候咧，係有一啲高啲嘅道德嘅價值，我哋係可以達到，譬如話人權啊、保障我哋嘅言論自由，甚至可能保障我哋嘅財產咁樣。咁但係我都想補充就係、是，隨住我哋嘅時代發展咧，以前有一啲舊有嘅法律咧，可能譬如佢以前。保障一啲一夫一妻制，甚至係奴隸制度，其實呢啲隨住時代嘅發展，可能都某程度上係同我哋有一啲嘅更加高嘅道德價值係有衝突嘅。譬如講緊人權咁樣，咁呢啲隨住時代嘅發展，我哋就需要有一個自覺係作出一啲嘅修訂，或者係真係去唔服從呢啲嘅法律，或者去修訂修制呢啲嘅法律條文。 所以我諗入翻個大討論就係、是。應該係同頭先 Anson 個 point 係有啲相接軌的地方、就係、是、似乎法律咧，之所以係好有責任遵守咧，就唔源於同意，而係源於咧，我哋可以法律可以保障到啲更加好嘅價值。 係啊， 而如果時代變咗啦，嗰啲價值唔得嘅時候，可能就我哋有個責任，喂，唔需要有個責任啦，去遵守嗰啲法律，因為佢已經唔係保障一啲我哋覺得係有價值嘅嘢啦，係嘛？我估係咁。Janice 聽講你有啲疑問想提出嘅。 因為我頭先咁樣聽咧，就覺得即係其實大家講緊幾樣嘢，即係除咗遵守法律之外，亦都有講到即係法律其實基於一啲可能普遍認同嘅價值啦，或者係一啲道德價值咁樣。咁但係咁我諗啦，即係咁其實到底即係一嚟頭先講話到底即係嗰個 要視乎嗰個法律到底個建立嗰個形式有冇即係牽涉到大眾嘅參與或者點樣啦。咁另一方面，如果佢係即係基於一種話，因為佢同時維護緊大部分人嘅一啲權利或者佢哋嘅道德標準咁樣，咁變咗其實道德標準嗰樣嘢又係點樣定立出嚟呢、 我見 Anson 點曬頭，好似好同意咁樣。 咁咧就因為咧，我聽到啱啱大家討論咧，就可以歸納成為一個命題，就係、是、我稱為功能論或者係道德義務論。咩意思咧？就係話，似乎法律嘅理由，即、就、係、是、法律嘅形成個方向係先有道德後有法律嘅，即係話。法律的出現是為了去保障某一些的權益或一些道德價值，例如人權等等。但是我認為呢，這個命題的最大的缺點呢，就是它似乎就跟這個歷史，即、就是法律的形成的歷史呢，就似乎不太相符。因為第一就是例如好像陳奕迅剛剛就講到呢，憲法。憲法呢其實並不是由人民自己去制定而嚟嘅，而係透過一個革命，即係話一個打贏咗嘅政府先至會有一種法律嘅。第二就係我哋普遍嘅呢一個嘅法律咧形成咧，都唔係先考慮道德，而係透過一啲我哋叫做實證主義嘅操作，即係話例如一啲投票啊、一啲倡議，然後先至會有法律嘅。所以就係嗰個因果關係似乎係倒轉咗嘅。 我都唔知陳奕迅原來除咗唱歌仲講憲法添，好少聽我都。唔係，但係我諗即係我嘗試下回應啦。即係我諗可能佢哋就會話係的，而且個歷史上咧嗰、那個法律嘅形成咧係唔係咁樣形成嘅？但係咧，佢真係可以體現到一啲價值喎。咁然後所以都似乎值得我哋去支持啊。即係即使歷史上唔係咁發生啫，即係可能佢哋有啲人就會咁樣。 即係哲學上會區分嘅叫發生歷程同埋內涵品質啊嘛。即係有啲好簡單嘅例子，就是、譬如我畫幅畫咧，可能純粹諗住咧 賺錢啊， 賺錢啊，或者取悦嗰時嘅皇帝咁樣。但係佢都可能體現到某一啲藝術嘅價值，雖然佢畫嘅時候完全唔諗住係咁嘅。所以就變咗會唔會唔關事呢？ 所以我一開頭嘅問題就係話咧，即係我認為咧，即係法律同埋道德，道德並不是呢一個法律嘅呢一個必要條件，即係話並不一定係有咗法律，即係必定有道德先至有法律嘅。咁所以我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某一啲法律佢喺定立嘅時候係同道德係並不一定相符嘅時候，究竟我哋嘅判準應該係道德嘅直覺啊，定係法律就係法律？ 即係會唔會嗰個時候就因為冇咗嗰啲道德喺後邊，所以就冇咗遵守法律嘅義務呢？ 或者我可能做啲回應啊，即係我係聽過就係、是、其實法律都分好多層次啦，最基本嘅就係遵守法律啦，而最大就係叫以法達義啦。而我都同意其實道德同法律分開啦，而我哋為咗追求緊某種可能叫做更好嘅生活，所以我哋要有法律啦。而我覺得我回應到個 point 就係、是、其實我都聽過有啲講法就係、是、其實我哋道德啊或者所有法律其實係同一件事嚟嘅。而是透過我哋主人同奴隸嘅爭鬥啦，而我哋透過呢啲爭鬥嘅時候，我哋會不停揾到一個更加好大家接受到嘅 point 啦。而我覺得反而咁樣就俾一個原因我哋，就係我哋只要有足夠嘅理由嘅話，我哋係可以相對嚟講係可以衝擊個法律或者唔遵守，以至推動成個所謂道德嘅進步咯。 所以正正就係想支持我哋唔應該冇責任遵守法律啦。當個法律唔係完全能夠達到道德價值嘅時候，甚至你有責任，即係收翻 Kieran 個 point 啦。係 啊， 要去追求嗰個法律，去追向嗰個道德嘅價值嗰度。 係啦，就以法達義啦，係嘛？違法達義 ，sorry。 不如我問一個小問題啊，即係我估有好多觀眾咧都會諗嘅就係、是，如果你係覺得法律咧，如果你有時要遵守佢，其中一個原因咧係因為佢可以達到某啲價值。我估有好多人會覺得咧，其中一個法律要達到呢個價值就係、是、本身就係有秩序嘅社會咧。啊，大家明唔明？即係有好多人覺得咧，秩序係本身啲好有價值嘅嘢。即 係 個社會如果冇秩序或者冇和諧啦，會出事噶嘛。即係呢度係未必一個人類 會出事， 會出事噶嘛，係嘛？未必人類中意嘅社會。所以我個問題係嗱，頭先大家似乎都認同嘅，不論從同意論定係功能嘅嚟講，似乎都未必有一個義務遵守曬所有法律，尤其是一啲達到唔到啲好嘅後果嘅法律。咁我反而係調轉問。但系会唔会，如果你觉得系唔需要遵守嘅时候，本身就系会破坏咗秩序啦、和谐，咁于是反而系同一时间系破坏紧某啲道德上系有价值嘅东西。所以调转嚟讲，我想尝试说明嘅就系、是，会唔会我哋有啲理由，其实我哋系有义务遵守法律？ 即使佢係惡法都好，即係我哋係咪有必要首先遵守佢，從而譬如令到社會基本上和諧同埋有秩序呢？ 係因為如果有啲情況咧，我哋唔遵守嗰啲所謂嘅惡法咧，咁其實可能就會秩序大亂啊嘛，就係可能就係、是、嚇，即係有啲位你就遵守，有啲位居然你可以唔遵守，跟住就違反紀律，跟住又唔聽指令咁樣，咁成個社會咪好唔和諧咯？ 即係調轉講，如果係要遵要達到道德價值嘅法律先唔遵守咧，其實係唔需要法律噶嘛，你咪一齊講道德咪得咯，做咩要講法律咧？法律會唔會就係有時你唔得？都去到道德嗰度去唔到噶，但你都要遵守，從而保障另外一啲價值咧。 嗯， 係啦，即 係我想呼應呢一點，因為咧，首先我哋考即係講法律嘅時候咧，呢、這個必然係涉及到一啲國家機器會有啲武力去介入，因為佢有懲罰啊等等噶嘛。咁當一討論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就會涉及到一啲個人嘅損害啦。咁所以我會翻返去其中一個最重要就係討論法律嘅本質，就係咧佢跟啱啱都唔同人有講過，就係、是、根據其實係好 depends on 每一個社會佢哋重視嘅咩意識形態啊、道德啊，去組織佢成個法律嘅一個綱領啦。咁、首先咧，我又覺得其實唔同嘅國家佢嘅法律都有唔同嘅重心嘅。咁我就好就會即係、就是、我認為法律咧其實好 depends on 跟嗰個國家重視啲咩意識形態。一旦嗰個國家係重視，譬如自由主義，我哋好重視個人自由嘅。如果我哋為咗社會嘅秩序而犧牲咗某部分嘅個人自由嘅時候，呢、這、一個係成為而呢一樣嘢係嗰個國家或者嗰個社會嗰、那個社群最重要嘅意識形態、最核心嘅價值嘅時候，咁佢就影響到，譬如侵犯緊嘅某小部分人嘅一啲人權，你形成咗某啲大部分嘅人一啲霸權。咁呢個法律嘅時候咧，我覺得佢就算係一個法律，就算嗰啲人破壞呢個法律都好咧，佢而因為呢個法律本身就侵害緊少數人嘅一啲權利。咁我覺得喺嗰個社會重視個人權利嘅價值嘅時候咧，我覺得係有義務咧係推翻呢個法律或者唔遵守佢嘅、嗯，哪怕佢係會破壞個成個社會秩序、 所以我諗你嘅意思就係一個社會嘅核心嘅價值係先於嗰個法律嘅，重要於嗰個。 所以如果有時候喺譬如香港呢種社會咧，因為香港可能就係冇咁着重個人權益，或者東方社會有時嘅大家覺得。就可能我哋有個理由咧，就係、是、其實惡法你都要守喎，因為我哋可能呢邊着重嘅核心價值多啲咧， 就係和諧啦， 就係和諧或者某個意思上嘅秩序啦， 服從咁咯。 啊，就算其實講真，對西方社會都唔會完全係接受一個完全冇秩序嘅社會，即係如果有啲法律你成日可以長期唔遵守嘅時候，咁秩序從無從談起嘅時候咧，可能我哋都唔能夠唔遵守嘅。咁會唔會其實就係最用呢個 Eason 嘅 point， 反而我哋係有需要遵守惡法咧、 所以其實好多時候我哋一啲社會運動。反對進行一啲社會運動嘅人，好多時候都用一個論調，就係話你哋喺度破壞社會安寧啊，破壞秩序啊咁樣。但係其實我覺得係咪一定要去遵守呢？我覺得遵守係要，但係唔係因為我嗰啲係原則咯，係因為我認同佢背後嗰個意識形態，即、就、係、是、我哋成個地方追求緊啲咩。咁但係唔遵守係咪一定係好呢？我覺得先唔講，其實佢係咪一個良好意願啦？其實都好難定義啦。或者其實你就算有良好意願，你會唔會帶嚟一啲反效果或者副作用都唔知啦。但係改變係一定係要 think out of the box 咯，即係你唔遵守唔一定有好嘅後果，但係你想帶嚟更加多可能咧，就一定要去有呢一啲嘗試咯。 我相信個 point 要 raise 嘅就係、是、即使我哋遵守法律嗰個意思唔係話純粹跟從咯。而是經過我們的反思能力，使到我們服從法律或者違反法律是有一個道德的價值，而這件事會導致我們可以推動整個社會對於道德、啊、或者什麼叫可能剛剛很社群主義的說法，就是說、大家的 consensus、啊、就是透過我們思考去討論，接著可能違法或者不違法去推動整個過程咯。而我覺得如果推動到的即是其一個方法，也就是公民抗命，亦是即是怎麼說是違反法，即是叫做部分違反一個惡法啦，而 in the sense 是保障緊個惡法啦，即不是保障緊惡法，是推動緊個法律的前進，引起即係公眾的 consensus 啦。 但就我個 point， 我先可以回應，我 Anson 會再講，就係、是、但係個 point 就係咁啊嘛。但係你如果所有惡法你都可以唔遵守嘅時候，所有唔能夠達到道德價值嘅都唔遵守嘅時候，即呢個社會其實係唔需要法律嘅，因為其實大家都可以好混亂，反而係真係會破壞咗秩序嘅。咁呢、這個位其實係當然我完全明白嘅，但係調轉喺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就係、是、你點樣去 cater 嗰啲對於秩序呢種道德價值嘅破壞呢？定係要大家覺得秩序完全冇價值可言呢？ 即似乎啱啱大家嘅觀點就係認為法律係攞嚟保障呢一個咁樣嘅秩序，即係話秩序先係主體，然後法律係客體，係先有法律，然後有 或者其實有好多種道德價值、啊，但其中一種係可能秩序啊， 秩序 系， 亦都系即系话，即系先有价值后有法律。咁但系我哋现实中，我哋见到其实法律好多时候咧，并唔系咁样咁理想咁运作。好多时候法律除咗系一样客观嘅描述嘅保护之外咧，佢亦都系 主觀咁樣作為一個主體去創造咗一啲社會秩序，即係話係反過嚟。法律是一些大家行為的原因，而不是大家某一些行為的原因而後有法律。所以我認為這個就會跟剛剛那個道德義務論是有些衝突。 嗯，但一個 point 是這樣的，就是似乎 Anson 就說有時不是首先有道德價值，反而我們有了法律就可以產生一些價值出來，而可以令到法律 有意思。但我的 point 正正都是這樣，它其中產生的一個價值就是秩序咯，或者即某意思上來說就是為什麼你有時最重法治，即法治的某一個講法就是法律要是最高的管治者，即是高過政府高過所有的。但是在這個意義下怎麼為之法律先，如果法律就是跟道德一樣的時候，那其實不是法治，是道德管治嘛。所以似乎有些位置就是我們要容許有些離開道德以外的法律呢，是作為所有的 ultimate 的那個 foundation， 才有得再討論下去。咁呢個我唔知道大家會點樣睇，因為呢個問題係一個好大嘅問題，都係拉到去公民抗命啊，法治係咪要持守啊？佢 ultimate 嘅價值喺邊度啊？呢啲問題上面。 即既然大家都覺得其實有啲時候可能可以唔需要遵守嗰個法律嘅，咁我哋其實係咪可以翻返去到底咩情況之下我哋係可以唔遵守嗰個法律，或者甚至有義務唔去遵守？ 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之後有偈傾。歡迎翻到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咁啱 Janice 咧最尾就提出咗一啲疑問嘅，咁但係佢想有啲補充，咁依家俾個時間你啊。 即係其實我想問嘅係，當大家都覺得有啲法律係需要遵守，而佢本身係保障緊大部分人嘅某一啲權利嘅時候，咁到底喺咩情況之下，我哋可能係可以有條件唔去遵守，甚至可能有義務去質疑嗰個法律本身咧？ 我諗呢個可以呢條問題好好咧，可以攞嚟總結頭先嘅討論嘅，就係似乎大家都同意幾樣嘢，我相信。第一就係咧，似乎遵守法律可能本身係有少少價值嘅。但喺好多時候，如果同嗰啲更加重要嘅價值相違背嘅時候咧，似乎我哋係唔一定有義務遵守啦，甚至頭先講話就係有義務去唔遵守添，去推動個法律改變，去令到變成啲有道德價值嘅嘢。咁但係於是又去到一個位嘅就係、是，於是我哋其實唔係所有法律都係唔應該遵守，甚至有時候啲惡法咧，睇下個程度啊，或者好多嘅情況咧，都唔一定係直接可能唔遵守喎。我哋可能考慮其他唔同嘅因素嘅，包括咗譬如。制度內有冇合理嘅空間去推動呢個改變啊？會唔會首先應該要遵守法律，保障咗個秩序先，再喺裏面推動法律改變啊？又或者個惡法有幾惡啊？有幾侵犯人權啊？咁呢啲我相信就係頭先 Janice 個最後個問題帶出嚟，亦都值得大家最後思考嘅位置就係、是，如果你認同係有啲時候係有，有啲時候冇嘅時候，我哋個重點就係究竟嗰啲條件係咩？幾時係冇咧？而我哋應該要做啲咩咧？ 因為我哋好容易就去到一個位置，就好似好 all or nothing， 一係守，一係就唔守。但係你啱啱嘅講法，即係似乎最尾似乎多一個可能性啦，就係、是、其實可能喺某一啲情況底下，我哋應該係去嘗試修補佢嘅。 就算係惡法，都有責任要守先。如果佢唔達到某啲條件， 而個原因係因為即使係惡法，佢基本上都係保障咗一啲嚟穩定啊。安定的呢啲咁樣嘅價值，咁但係我哋可能留翻呢個問題俾觀眾繼續思考啦，因為我哋都要去第二條問題啦。咁我哋又有請 Janice 抽我哋第二條問題。 終於有機會笑，你一講嘢就好緊張，好似咧就係抽嘢嘅時候先至可以。好啦，我哋而家抽到第二條咧，可唔可以用一句歌聲嚟表達下呢個問題啊？就係、是、陳奕迅嘅問題。現代人是否太著重自我咧？可以唱出你嘅解釋。 真係可以用 Shall We Talk 嚟講， 即係你預備咗嚟， 都係講下笑啫。 係你開始。 我覺得咧，嗱呢個問題其實係我人即係呢幾即係做咗廿幾年人咧觀察翻嚟，即係我會覺得香港嘅一啲好細微嘅生活經驗，令到我會覺得。香港人好似好少冇咗一個會思考別人嘅一面啊？點解咁講呢？譬如簡單到可能搭車咁樣啦，即係好多時候我哋搭車嘅時候都會有啲情況，就係我可能你兩個人甚至情侶一齊搭車，但係去到嘅時候全部單丁座嘅，冇人唔會願意讓一個雙人座俾你兩個人坐落去。但係點？即係我會 個人體驗嚟嘅。 我都想講， 即係你係咪成日上唔到車啊？同你朋友啊，朋友 成日都要分開坐咁樣，成日都好慘，要分開坐。但係呢一個係可能喺你生活經驗啦，即係我觀察到，甚至係搭 lift， 好多時候搭 lift 咧，好多啲人都要兩個人，但係一人一部 lift 咁樣搭噶嘛。但係其實個終點可能上天橋同一個地方嚟喎，但係佢唔會諗緊後邊，喂有人好似都要等 lift 嘅喎。如果你上咗去嘅話，即係我會覺得可能彷彿就係、是、 要有趣啲喎，分開搭架 lift。其實我唔係好明嘅，不過大概意思我都 get 到嘅。總之其實可以方便其他人。但係佢哋會揀自己， 冇錯， 想搭呢架咧就搭呢架咧，就令到大家等耐咗啦。 所以我歸納就係、是、 可能我哋去香港人，即係唔好香港人啦，可能全世界可能都有呢個現象出現，就是、我哋做啲決定嘅時候，甚至啲生活者習慣嘅時候咧，我哋彷彿好似忽略咗社群嘅其他人啊、嗯！即係我哋如果再回想翻，可能以前農村生活嘅時候，哇，成班人一齊，好似一個命一條命脈咁樣，一齊又可以一齊工作，一齊生活，我哋會互相彼此思考大家。但係其實你再翻翻嚟香港社會，大家都其實生活喺香港啫，大家都去一齊生活過。但係點解好似冇咗呢一個向，冇咗呢個面向咧？好似彷彿冇咗個社群嘅面向。 我諗 Eason 嘅講法有啲似就係一個個人同埋群體嘅對立啦。而你而家嘅諗法就係似乎我哋現代啦，你話唔似香港啊嘛，就是、太著重個人啊嘛。咁其實我諗可以翻翻你之前咧，啱啱提過就係例如啱某啲社會好著重自由主義嘅，好著重個人。咁我諗其實同我哋成個時代嗰個精神有關嘅，可能喺以前嘅嗰啲時代未必係咁樣。例如可能喺古代中國，其實我哋著重嘅唔係個人喎，可能係一個家庭，係一個社群群體做一個單位。咁所以其實就見，即係透過一個對比，我哋就見到啦。好似喂，依家我哋社會最基本個單位咧係自己，然後可能就會出現啱啱你講嗰啲問題啦，例如人與人之間嘅疏離啦，喺社會上唔同嘅細節，甚至乎我哋形成到一個群體啊。最大鑊嘅位就係、是，因為個個都好似一個粒子啊，分裂曬。咁然後呢度就會出現一啲問題啦，就係、是、嗱，咁我哋始終都係一個社會咁樣去生活噶嘛。咁但係我哋唔著重群體嘅時候，仲有冇香港呢？例如即係可能有一啲咁樣嘅問題。咁、大家會點睇呢？ 我認為呢個問題可以歸納成為一個即係共同體嘅碎化，即係話咧，我哋一啲過去嘅一啲嘅共同體，例如一啲農村咧，一條村莊，就好似陳奕迅話，即係呢個係一個命脈啊，咁樣咧，但係碎片咗。因為如果對比嘅話咧，以前就住一條大嘅村，咁大家都識對方嘅，隔離鄰舍嗰啲。咁但係依家咧，我哋係住一個獨立嘅單位，喺一個唔同嘅高楼大厦咁样，然后隔篱屋姓咩咧，我哋都可能唔知嘅。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共同体嘅碎化。咁然后我认为咧，呢个现象嘅成因其实就系因为去到现代咧，个人系非常之着重理性，而理性嘅去到扩张到最大嘅点咧，就系大家都净系你自己。即系我举一个例子，就系依家我哋即系例如某一啲网上论坛就成日闹啲人单身狗啦，即系话咧。拍拖是很難的，很難認識到女朋友。而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現代和以前農村的比較，就是農村呢就是門當户對，娶了隔離那個就可以了。現在呢就大家都有選擇，導致了呢大家人揀你時你亦揀人，令到大家呢就碎片了。 但你咁講係，好似講到以前農村易啲識到女朋友嘅， 即係我反正好多人睇完呢集之後即刻去農村生 活，即係無啦，香港少咗一半人口，因為嗰啲變咗香港農村化咗。因為反而我調轉講就覺得唔係更難識到朋友或者女朋友咩以前？咁當然你可能話唔同啦，因為係門當户對，可能係就娶咗或者結咗婚啦，同隔離嗰個親戚唔係親戚嗰、那個朋友，或者其他同一條村嘅其他人，係咁但係。所以Anson 你嘅講話係當然你分析咗個原因啦，但係你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定唔好咧？因為頭先個問題係咪太過就重個人主義，即係當然有機會可能係太過理性而引致嘅啦。咁但係咪覺得係？ 我認為呢個係一個唔好嘅現象嚟，因為咧個原因就係因為依家嘅都市咧，所有人都好碎片化，而如果大家俾一啲外在嘅勢力，例如財團去剝削嘅時候咧，你係冇一個共同體去。拯救你或者去幫你，即係例如你爭咗銀行錢，你可以問阿媽或者隔離姨叔，咁好有錢，咁我幫你還住卡數先。 但呢個未必係剝削嚟喎， 你真係你要 即係爭卡數， 因為你要罰利息啊嘛。咁但係如果以前嘅話，咁借錢俾你，你有能力可以喺其他人幫住先，你還咗錢先，咁你就唔使俾咁多利息啊。咁所以我認為其實碎片化或者原子化嘅呢種社會咧，反而係一種比較更加容易被剝削嘅社會，所以係唔好嘅。 但我反而覺得有這個現象很可能是反而是因為我們現在社會的條件好了，即是成日都聽到人說以前社會、大家要為了維生，所以其實都不會做很多所謂生涯規劃的事情，所以其實為什麼現在我們會這麼專注個人發展呢，就是因為其實我們已經不需要理這些最基本的揾食啊，可能這些，那我們就更加多時間去想個人怎麼發展。但我反而覺得是一個健康的社會，其實即係其實每個人有唔同人有唔同嘅分工啦。我哋未必有呢個意識嘅，有啲人可能好專注，即係我真係要揾錢；有啲人可能會即係有更加多嘅使命去為我哋呢個群體去做爭取一啲權益咁樣嘅。咁我覺得一個健康嘅社會其實係因為其實就係應該尊重每個人唔同嘅選擇咯。 少少唔認同嘅，因為我覺得而家你話我哋個人化或者碎片化，有好大程度上係因為我哋而家資本主義有好多嘅壟斷啦，即係譬如話我哋因為要翻工，有好多嘅分工嘅合作，其實我哋好少同我哋嘅同事，又或者甚至係團隊一齊真係去共同去完成一件事，每個人都只係去分工去做一啲嘅一 part 一個螺絲咁樣。就算我哋翻到去屋企，我哋去考慮生兒育女或者建立家庭嘅時候，都會去諗我會唔會買唔到樓㗎？會唔會揾唔到食㗎？跟住好多時候，我哋就會困住咗喺一個細嘅單位裏面，係即係冇乜心機或者冇乜時間去專注去同人哋去建立關係咯。咁呢個我覺得係有好大程度上同資本主義而家嗰個發展都有好大嘅關係。 即係我估原本 Karen 個 point 可能係會唔會而家我哋富裕咗社會咧，其實多咗好多個人發展嘅唔同面向。我以前冇得做生涯規劃，係因為有咩好規劃啫？我都冇乜空間啦。我個老豆係耕田嘅，我都冇得揀嘅。其實，就算我話唔揀，咁你可以做咩啊？係嘛？咁變咗咧就冇乜個空間。但反而現代社會點解有機會會所謂碎片化呢？就因為我哋有多咗咯空間揀自己想點。咁於是咧就反而多咗啲空間，自然就碎片化啦。因為我哋唔使跟曬成條村本身做緊咩，我哋要做乜。咁當然可能會引嚟小英頭先講嘅問題，就係、是、搞到喂，但係碎片散化之後咧，我又冇咗好多群體嘅空間或者價值，於是甚至困喺自己一個斗室裏面。咁但係嗰個價值又要衝第一度，所以你可以話嗰個自由、嗰、那個空間同埋嗰個團體有嘅價值，咁點樣樣比較 呢？因為我諗嗰個諗法就係咧，我哋依家好似喺個群體度釋放咗出嚟，咁然後我哋有更加多嘅自由、更加多嘅選擇，而我哋好即係好多人都會好同意咁樣，我哋呢個年代成日好強調就係要爭取自由、爭取自主啊嘛。而呢樣嘢好似似乎我哋呢個時代好著重嘅價值嚟，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哋又會覺得因此咧，我哋就會失落咗一啲群體之間嘅關係啦，我哋建立唔到緊密嘅關係啦，甚至乎呢個緊密嘅關係好有用嘅，係因為就好似 Anson 咁講，例如我哋遇到一啲外敵，我哋要對抗外敵，例如我哋要對抗資本家，我哋要組織起嚟先得噶嘛。咁依家冇啊，個個碎片化，各自為政，咁咪冇人可以一齊。 即係未必講到咁大嘅，我講細啲，你平時日常生活，你譬如舉個例嚇，以前我屋企，譬如舉個例，成日唔記得帶鎖匙咧，我擺條鎖匙喺隔離鄰舍度，有咩事我可以攞鎖匙翻屋企先算。即係一個好細節上都見到咧，嗰、那個鄰里關係或者社群關係咧，係對你生活似乎有啲裨益嘅。但而家就會因為隔離姓咩都唔知啊，雖然朋友姓咩都唔知，知道佢英文名唔知姓咩啦。是會有一個咁嘅問題出現，都冇咗某啲價值喺度。 所以我想接翻嚴叔嗰個位咧，就係、是、其實呢一種現象嗰個成因，其實就係一種選擇。即係例如以前農村就大家冇得揀嘅，大家點都係住喺嗰條村嘅啦。但係去到現代嘅社會，我唔中意，我喺屯門搬去元朗，搬去九龍咁樣咧，我哋就可以互相咁樣選擇究竟身邊嘅人係邊個。但係呢個選擇並唔係一個單向嘅選擇嚟，即係話唔係你揀人嘅、因為你揀人時，人哋就揀你。呢個係互相嘅。呢個係一個互相嘅評價， 好有感覺啊！你今日講完之後，農村擲偶容易啲之外，跟住再講呢個選擇嘅問題。不如 Jenna 好似有啲 point 想講 嘅。唔係，我有啲疑問嘅就係頭先即係 Eason 一開始提到呢個問題嘅時候，講嗰種狀況到底係即係自我同埋自私。到底是不是有些分別的呢？即自我是不是必然導致自私？因為他講的現象似乎是講一些即自我會令到人變得自私，然後個社會有些問題。那我就想起有些國家，即譬如、芬蘭這樣，他們是一個現代的國家。那跟住但是他們那裡、即譬如有些新聞講話，他們的人的關係都是很疏離的，即可能他們排隊都要隔很遠啊咁樣。到底咁樣的情況會不會必然導致一個就必然導致一個自私的結果？因為我們都知道他們那個地方可能發達指數很高啊，或者他們甚至的教育都很 好 好啦，已經係不能贏過香港噶嘛，即係長期第一噶嘛。即係我估 Janice 個 point 係會唔會自私同自我係兩個問題嚟嘅？我哋有時咧係講緊嘅，其實係自私嘅問題。首先，醫生嗰啲 point， 但未必係同自我或者個人主義係有關嘅。即係可能你個人主義係個人體組成，我哋可以有自由，但係其實唔係一定要去到自私嗰步咧。 Anton 係咪有啲？ 所以我就係認為咧，即係呢一種嘅現象嘅問題，唔一定係嚟自即係呢條問題就係話人係咪重視自我咧？其實唔一定係嗰個人重視自我而產生自我嘅，而係呢個社會嗰個結構嗰個框架令到大家有咗選擇，然後先至導致佢咁樣呢個現象。 好啊，嗱，我哋呢節討論好激烈啦，我哋翻嚟繼續討論同一個問題。欢迎各位观众翻到嚟再一节嘅自由有偈倾。 咁頭先我哋傾緊咧，究竟現代人係咪太著重自我？尤其是係講緊現代人嘅生活經驗啦。咁我最後問咗個問題嘅，我諗頭先有啲朋友都 share 就係、是，喂，其實著重自我同埋係咪自私咧，或者唔顧及其他人感受咧，可能係兩個概念嚟嘅喎，係嘛？即係有時可能我礙於好多原因都會顧及其他人感受，需要考慮嘅從來都係自己或者好自我嘅。咁 Eason 你會點樣睇咧？ 其實我諗回應翻 Janice 啱啱嗰點就係講自我同自私，我認同嘅兩個係一個唔同嘅概念嚟嘅，因為自我包含嘅可能係關乎到由自己出發之餘之後，可能講自主啊，一種自己管理自己一種權利啦，一種睇法啦，由自己開始嘅推演到成個社會嘅建構啦。咁而自私咧就係你係考慮自己利益，但你冇考慮人嘅。而我覺得咧，喺香港即係我想講嘅一樣嘢咧，就係我留意到現象就係、是。彷彿咧，係好多人咧係冇呢個意識啊，即係意思就係佢其實可能係冇考慮過其他人底下佢做呢個行為，而唔係佢考慮咗都做呢個行為喎。咁我覺得係少少唔同嘅，即係佢譬如做一啲投票嘅決定嘅時候，好多人都會投俾關於自己嘅利益。好多人做唔同嘅經濟嘅行為決定嘅時候，都要極大化自己嘅經濟決定，但係佢好多時候都會忽略咗背後去做呢個決定之後咧，會影響到其他社群裏面嘅成員嘅。而我更加想承接翻啱啱 Anson 講嗰一點咧，就係、是、因為喺我哋喺個社會上面咧，我哋如果要幫其他社群唔同 part 嘅人咧，我哋好似揾唔到原因，即係我哋喺香港社會嘅時候，彷彿就係好似我哋去揾一個原因去幫其他人都好難。就算係我哋可能你諗下，我哋非洲嘅兒童，我哋要幫佢哋，可能我哋出於同理心啦。但係如果喺香港，我哋要幫人嘅時候，究竟嗰個原因個理據喺邊度呢？而我哋係身處同一個社群嘅時候，我哋又揾唔到個原因幫其他人，但係一齊生活喎，咁咪會唔會有個矛盾衝突呢？生活上會出現好多問題呢？究竟有冇出路呢？我就大概想咁。 所以你係咪覺得係現代社會嘅問題？ 因為我覺得啦，即係我自己認為呢，其實呢個問題係歸咎於好多即係現代理性抬頭啊，好多可能城市空間嘅設計啊，關於資本即係成個社會制度嘅設計啊，令到人嘅嗰個生活空間咧，可能係著重於自己。而我啱啱提出呢個農村社會嘅時候，可能就係因為佢哋嗰個生活模式、生活習慣嘅嗰種模式係完全係一種群體生活多啲嘅。但係而家就可能我做我嘅行業同你做你嘅行業完全係唔一樣嘅。我個行業冧，你個行業未必冧。其實我係唔需要關乎你嘅。但係以前農村可能就全部失收就一齊失收噶嘛，所以佢哋嗰個 bonding 啊，人與人之間嘅 bonding 會強好多。咁如果喺香港嘅時候，我會諗究竟我哋點樣去建立呢個 bonding？ 我嗰度有兩樣嘢我想補充嘅。第一就係、是、首先，我覺得係值得疑問嘅就係、是，其實農村係咪甚至古代嘅農村啦，甚至唔好講現代農村，一定唔係添落噶。古代農村嘅時候係咪真係咁唔自我咧？即係我有少少理由懷疑咧。其實人從來都咁自私嘅，或者自我啦，睇下依家點區分。因為我甚至覺得可能以前其實大家都考慮自己利益，即係國家自掃門前雪係從來嘅事。可能只不過因為以前咧村細，你個個人都識咧，你有好多壓力，你唔可以做好多嘢嘅。於是你焗住要跟，因為個社群壓力比較大。但係現代人就唔係啊嘛，即係講真，好多時候喺街度，就算我冇見你幾年都唔敢叫你啦，因為我哋已經唔識噶啦。咁於是我做好多嘢時候係唔好需要 care， 或者唔好需要理會其他人感受，因為我哋好多大部分見到係陌生人。咁呢個時候我就會諗，其實會唔會以前即係個表面上冇咁自我，但其實從來都係呢，所以唔係現代人太過自我呢，因為第一個問題。但我想補充一個就係、是，我覺得頭先 Eason 講咗一個區分好好嘅，大家可以諗下就係、是，佢話有時自私又唔係太過自我係唔同，因為自私可能係呢，我知道依度有損其他人利益，但我照做。但係自我呢，可能係更 fundamental 嘅，就我根本就唔覺得我同其他人有一個本質上嘅關係，所以我從來甚至冇理由要考慮其他人。唔係考慮完之後唔理佢喎，呢個自私係從來佢根本就唔喺我要考慮範圍裏面，唔係我嘅一部分，唔關我事嘅，我就係諗自己得㗎啦，唔需要。所以呢個係自我同自私可能一個區分嚟，大家可以諗。 但我諗補充少少就係、是，即係佢嘅講法講自我同埋自私嘅時候咧，自我淨係考我自己啊嘛，我唔係一個群體做單位啊嘛。但係呢個我諗佢嘅講法就未必一定導致自私嘅， 係 啦，未必嘅，因為可能我即係我自主自己規劃自己，可能可以一嚟同自私無關啦，可以，或者甚至乎我自己嘅人生規劃可能可以包埋其他人都得嘅，只不過最基本個單位我考慮嘅時候係自己啫咁樣。 所以就變咗成個社會嘅組成究竟係每一個獨立嘅個體加埋就形成一個社會啊。但其實嗰啲個體咧，本身就同其他人有啲關係，係即所謂我咧，唔僅僅係一個原子色嘅我，可能所謂我同一時間就我阿爸個仔嚇，我阿妹阿哥等等，我嘅朋友嘅朋友，依、這個先至係我個我係本身有其他人喺裏邊。咁於是我考慮嘅時候，自然就唔係考慮，只有個我本身就包埋，即係有時話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嘅意思，即係個我嘅睇法似乎唔一樣。 咁我就認為我哋嘅討論嘅重點就係究竟即係嗰個自我嘅意思，我哋係講緊並唔係話即係自私，就係話去傷害人哋。咁但係依一自我係講緊佢喺考慮嘅時候，究竟佢嗰個考慮嘅範圍喺邊度？就係啱啱 Eason 講到，就係話以前咧可能嗰個社群就會大啲嘅，即係可能例如農村係一個農村作為單位，而或者係一個階級作為一個單位。咁啱啱有啲質疑就係話，哦，以前嘅農村會唔會係咁咧？咁其實如果呢一個例子唔 work 咧，其實可以換另一個近代啲容易啲考察嘅例子，就係例如啱啱 Eason 講到投票，即係話其實近少少年代，可能30年前咁樣咧，世界各地嘅投票嘅取向咧，佢哋並唔一定係基於個人嘅經濟利益嘅，佢哋可能好多時候投票係基於一個階層，即係例如呢一個有錢人咧就會投俾一啲保守啲嘅政黨，但係窮人咧就會投俾一啲工黨嘅。咁但係我哋見到例如投票嘅例子，就係連呢一啲嘅政黨呢啲咁大共同體，佢哋嘅投票亦都開始碎片化啦。即係話佢嗰啲地區嘅鐵票或者嗰個階級嘅票，亦都開始留俾一啲其他講理念、講呢、這個政治嘅議題等等嘅激進啲嘅啲政黨，而呢啲投票都開始碎化，即係例如日本咁樣由一個自民黨好大，跟住又慢慢變咗唔同嘅流派。咁所以我認為呢個亦都係一個自我嘅體驗，就係話嗰啲舊嘅共同體開始碎。 Janice 覺得咧，你會點樣睇咧？即係呢個群體同埋個人之間，而家似乎起碼我哋有個理想嘅覺得，頭先好似好啲，嗰個社群喺度，而家慢慢可能變咗係大家考慮嘅範圍淨得翻個人嘅啫，冇咗個社群喺個考慮裏邊。 我可唔可以問，即係反而係即係頭先講緊嗰個即係自我，就係因為即係自我會導致嗰種自私嘅或者碎片化嗰個原因，好多時係因為覺得即係可能人同人嗰個關係冇咁緊密啊，或者因為即係大家個工作性質好唔同，或者即係而家現代社會嗰個生活方式係即係冇辦法理解。但係我喺度諗，即係其實如自我呢一樣嘢會唔會其實有一樣係有一種可以連結唔同人嘅關係嘅部分嘅咧，即係譬如即係當即係每一個人都尊重大家嘅選擇，然之後中間有一個討論空間或者點樣嘅時候，咁其實佢會唔會都有一種即係連結群體嘅力量喺入面咧？即係而唔係即係完全即係自我同即係連結就完全對立咁樣咧？ 所以你個 point 係我哋都可以自我嘅，即係可以接受一個咁樣現代式嘅社會。不過咧，可能我哋最緊要就係知道有啲限制，即係譬如我哋要尊重其他人啊，唔好侵犯其他人嘅權益啊。喺呢個意義下，其實就算係比較原子式嘅個人化嘅社會，都唔係完全冇個社群嘅。那個社群就係透過我哋尊重自己同一時間咧，因為我哋想其他人尊重我哋啊嘛，我哋都要尊重其他人。在呢個尊重而成立嘅嗰個羣體，同以前嗰種社群唔同嘅，即係同頭先 Eason 理想中嗰種社群唔同嘅，嗰種社群係本身有個超越呢種程度嘅連結嘅，就大家係即係一個社群，我考慮嘅時候考慮所有人，但係而家係一個都有社群，不過弱啲嘅社群，就是、你要尊重其他人嘅權利。但係我哋都係主要考慮自己可以 係，同埋我諗可以翻去啱啱嗰個討論，因為我哋上一節咧就講到，似乎嗱，如果好尊重個人啦、自己啦，就是、一個好處嘅，就係、是、可以尊重到個人嘅自由啦、選擇啦。但調翻轉就冇辦法形成到一個群體啦。但而似乎你嘅講法就係、是，似乎兩者未必咁矛盾嘅，可能我哋有啲位咧係既可以尊重到個人嘅自由，但亦都可以同其他人建立到一個關係。咁嘅話就好似第三條出路咁啊，就是、可以駁曬兩邊，係啦。咁你係咪有啲 會唔會係咁講咧？即係我哋講話以前同而家啦，即係啱啱講到，即係我嘅睇法翻嚟會覺得我呢個觀念咧，會唔會係話同即係我哋見到某啲嘢，又而係同我嘅關係嘛？而如果點解即係我嘗試解釋話點解你話啱啱三十年代可能好重視啲ideology 啊，或者投票唔係咁着重自己利益，可能因為嗰陣時我即係我嘅一個idea 同埋。即係同其他人個 gap 好大，可能貧富懸殊好勁啦。可能如果我唔投俾一啲叫做比較可能比較講福利主義多啲嘅政黨，我係會死啦。咁會唔會係話因為而家大家已經太幸福啦，即係我哋擁有更多嘅自由，所以其實我哋冇咗嗰個即係關心社會或者係擴張其他人呢樣嘢，反而唔使咯。即係我純粹尊重你咪得咯，但係我唔使理你喺度做咩噶嘛。 成個時代背景唔同咗， 所以有冇會唔會見更自私啦？ 或者唔係佢講嘅意思係時代唔同咗，我哋其實冇咁需要講社群啦。講社群嗰個需要細咗，因為以前唔講社群咧就大家一齊死。而家既然去到一定嘅富裕程度嘅時候就唔使啦。 即係反而個碎片化可能好事喎，因為你都有自由嘛，你唔使 care 人哋或者人哋都唔好理你嘅時候，反而你可以做其他可能性。 除非係我哋見到有衝突，即係譬如你頭先講 到話有外敵嘅時候，可能我哋先會思考到呢個係咪太碎片化，或者我哋冇一個群體嘅問題咧。所以其實而家見到香港嘅情況就係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嘗試去發掘一啲新嘅可能，究竟有啲咩方式可以連結到我哋？譬如可能好多社區開始有啲自己嘅群組，即係加強咗一種社區嘅聯繫咁樣。 我都即係我唔反對啱啱有咁遇到啲外敵嘅時候會遇到啲問題。譬如而家全世界有好多保護主義抬頭咧。好多原因就可能有人民化入侵啦、經濟入侵啦，然之後要聯結成個社群裏面啦。咁而我發覺到，即係我自己觀察到嗰個過程咧，就有一個即係意思就係、是，即係人與人之間點解會對嗰個社群有歸屬感咧？好多時候都係嗰個社群對於佢嚟講有意義，佢賦值咗啲意義俾佢。咁嗰個過程當中係先牽涉好多唔同文化、歷史啊、論述啊，講嗰個社群裏面嗰啲人點樣去組織佢哋，因為咧你。之所以屬於嗰個社群，就係因為你在乎啊嘛，或者你揾到啲嘢，你揾到啲嘢，你連結到嗰個社群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如果譬如喺香港咧，我都發現到其實近呢十年八年都好多人做緊呢啲工作，即係嘗試係去揾下啲香港嘅一啲核心價值啊，所謂嘅，即係揾啲共同大家 share 嘅價值，會唔會嘗試到連結到唔同人呢？甚至係而家有好多少數族裔嚟到香港，究竟嗰啲人可以點樣進入到我？ 所以可能冇以前咁需要社群，但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似乎咧啲證據顯示咧，仲係有啲人嘗試建立翻某啲社群，即係所以簡單講就唔係太過個人主義啦。因為有需要的時候，啲人就會組織噶啦，而似乎如果冇嘅時候，有一個自由空間發展出嚟咯。小冰， 我想補充少少咧，其實令到我反思就係翻翻去我哋講緊我哋嘅個人，其實都有啲講緊我哋究竟我哋嘅幸福嘅生活或者我哋嘅理想嘅生活係啲乜嘢咧？如果我哋譬如而家好個人化嘅時候，你感覺到空虛，又或者同人哋嘅關係好疏離嘅時候，其實你依個未必係你現代人覺得係好幸福嘅人生。喺呢度時候咧，就會有一個。群體嘅需要就是、你需要同人哋去連結，無論係一個可能虛而大啲嘅空間，想像嘅我同你，或者一個社會嘅一個連結，其實我哋都需要有一啲咁樣嘅連結去成就或者係去構建我哋所謂嘅一啲比較幸福嘅生活咯。 所以呢個就翻返到可能個我本身咧，有時人啊，可能就係、是、即所謂有時候人係社會動物，就係、是、人本身就一定唔係好能夠做到一個純粹嘅個體。好多時候，我如果理解自己嘅時候，唔係理解埋其他一個大啲我，包括埋其他人咧，我根本就無從獲得一個幸福嘅人生。喺呢個意義下嚟講，就可以多個資源探討下咁係點。 所以我諗我哋就講咗好多 point， 關於到底我哋需要做一個個人啦，定係做一個群體。但係我肯定咧，就係之後有偈傾，唔係屬於個人，係屬於大家嘅。Thank you.